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选择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多謝同大家見面啦！今天做冬啦嚇，咁啊再過多 就嚟聖誕啦， 再過多幾日咧就聖誕啦。咁大家有冇諗過問題呢，就係棵聖誕樹咧，你唔使掛燈入去，佢自己著咧。 咁啊，咁啊，首先嗰棵樹係假嘅先咯，全部係燈咯。 咁啊唔係樹嚟啊， 燈飾咯，變咗係 都係燈飾嚟啦。咁但係咧，我哋今日講呢個第一節嘅科學新知咧，就有一個可以做到呢樣嘢嘅效果嘅植物係嘛？咁其實如果去去嗰個電腦個版面度嚇， 其實呢個新聞咧，我覺得就個得意個位咧，你睇到就係有棵草喺度嚟發光啦，你就唔好以為咧佢揾個燈打到去發光，而係咧棵樹自己本身係會發光嘅，即係計呢一個螢火蟲之後咧，有螢火植物。 嗱，呢個我要提一提，因為呢個螢火嘅問題咧，其實就唔係話今日先至見嘅。就都成十零年前咧，有個藝術家咧，叫應該叫 Edward Cayce 啊，就整個兔仔出嚟，即兔仔咧，你打燈落去咧，佢變綠色嘅。咁個原因係咩咧？就係佢唔係染色，佢係將佢嗰個 DNA 改咗少少， 令到佢出一個熒光嘅效果。咁其實呢度我諗就係呢節我會好即係再詳細啲講下佢嗰啲其他嘅廣泛應用嗰度嚇，同埋佢嗰個即係以我有限嘅知識去理解下邊一啲嘅原理咯。咁就可以用呢一個咁嘅題目嚟去做點題啦，一個發光嘅植物。其實咧我係因為真係我喺廣大教書見到啲學生佢有講俾我聽呢個故仔，咁我先注意到嘅。咁佢講完俾我聽，咁我擺低咗，但系啱啱亦都系喺呢个礼拜咧，我揾到呢一单咁嘅新闻。咁我又觉得可以值得再即系讲多少少嘅。咁原来佢背后亦都即系意味住一啲更加广泛嘅应用啦，同埋佢个研究嗰个手段亦都有一啲新嘅发展。咁亦都喺呢度可以再讲多少少。咁我哋知道啦，由睇螢火蟲，我哋知道生物上咧係有一啲反應咧係可以發光嘅，而且咧螢火蟲你捉喺手你又唔會話辣親嘅，即係佢唔係嗰種熱嘅光嚟嘅，唔係話你攞住個燈膽喺手會辣親，佢係一種冷光嚇。 咩叫冷光 啊？即係基本上個化學反應發生咗之後咧，佢嘅能量好有效地轉化成光能，只有極少部分變成熱能。所以佢係光而不熱。 哦，咁呢個點樣講就其實我哋而家見到光其實都唔係好 efficient 嘅，係變咗好多熱出嚟。 尤其是燈膽就非常 efficient， 啲燈膽係因熱而生光，係熱到佢發光嘅啫。 哦， 咁所以好多有成講緊八成嘅能量係嘥咗去熱能嗰度嘅。 哦， 咁光管慳電膽好啲。咁佢都係咧要係透過去產生嗰啲光去打著嗰啲熒光物質，令到佢再即係發光咁樣樣。那個，但係你摸到個光管都會熱，就爭在冇個燈膽嗰度。辣手辣得咁緊要 ，LED 再好啲嚇，但係即係如果講個效能嚟講咧，呢一種生物形式嘅咧，亦都會係非常有 效。哦，咁我明白點解而家佢哋要即係花時間同埋錢去研究一樣嘢，就係如果我哋呢種咁嘅冷光嘅大量應用時，其實理論上我哋可以減低好多能源嘅浪費。 係啦，減低浪費同埋真係做到個照明嘅效果，而且咧即係以美學嚟去講咧。你唔通將養一堆螢火蟲整到成個城市都係嚟照亮你個城市咩？嚇，呢個唔係好實際。 冇嘅，咁你如果從環保角度係應該係咁樣嘅。 嚇， 但係咧，但係呢個喺呢個角度嚟講，我覺得就係、是，如果我哋總結翻成個人類嘅歷史就係、是。人類去做所有嘢都浪費呢個地球好多能源。 係啦，係啦。咁而家似乎佢哋希望做一樣嘢，相對浪費少啲。 嚇， 咁就令到棵樹自己本身發光。嚇，你唔係去特登裝個街燈、鋪個電纜，而係你用一啲方法，你純粹就係令到啲樹本身，你唔係要加啲咩能量落去俾佢。佢自己一路去維持自己呼吸個呼吸作用、生長嘅時候，佢就自然發光俾你睇噶啦。 咁呢一個咧就係、是、正正就係呢種熒光植物嗰個嘅原理啊。咁、其實咧喺大自然界入邊咧都有，我哋其實見到幾多熒光嘅呢啲例子嘅。咁你頭先講嗰個就熒光兔仔都係人工 做嘅 人出嚟啦。但係有啲其實咧，我諗其實大家一路睇一路想講，等緊我講噶啦。大家去壽司鋪咧，啱啱今年定呢一兩年咧，係有得食嗰只熒光魷魚嘅。 是 咩？系啊，荧光鱿鱼刺身寿司嗰啲咁嘅嘢啦，有刺身有寿司啦，咁基本上就系个荧光鱿鱼嚟嘅。咁但系我自己未食过，系咪好食啲咧？要等大家话翻俾我听。 唔系，我惊食咗个肚入边会唔会有虫？ 系啦，嗰啲叫即系鸡食放光虫啦。咁的而且确系啦，有虫系会即系萤火虫本身就吓会发光啦。咁你又有食过深海荧光鱿鱼啦，跟住亦都有啲荧光嘅菇啦。咁其实咧喺我哋嘅动物植物。菌類嚇，咁、基本上咧，只要有一種嗰種熒光蛋白酶嘅話咧，佢就會有呢種咁嘅啦，咁嘅力量。 所以佢呢度講係 firefly enzymes。 係啦係啦 ，firefly 就個螢火蟲啦。咁而呢個 firefly enzyme 咧，個名係叫咩咧？咁、個文章下邊有講嘅，個名字我覺得好正嘅，叫 luciferase，lucifer 嚇，路西法。 因为个字本身咧，其实就系解光嘅意思。 吓，其实吓， 呢、這个即系顺便教埋英文啦。咁 Lucy 呢个字咧，其实都系解光嘅。 咁、但系即系如果 Lucifer 即系信基督教嘅，就 即系魔鬼魔 到魔鬼啦。你睇佢啲光都鬼鬼地嘅，其实吓咁啊，唔好俾吓亲。但系呢绿色光又系自一棵绿色植物嚟讲发出就好自然啦。咁、其实嗰个嘅主要嘅缺陷就系喺呢个 Luciferase 嗰度吓，呢、种咁嘅荧光酶嗰度，佢系基本上即系。其實螢光酶唔係淨係一種嚇，佢係一個有一個 class 喺度，係一堆喺度。咁於是乎，你見到喺魷魚啊、螢火蟲啊、菇啊，甚至乎而家我哋用喺呢個植物身上嗰啲咧，佢都係喺呢一個螢光酶大類入邊嘅其中一種，就可以咧適合用喺呢一種咁嘅生物上邊嚇。咁當然啦，螢火蟲佢就自己去產生呢個咁嘅能力啦。嗰啲魷魚亦都係啦，啲植物亦都可以嘅嚇，而且唔一定係透過基因改造嘅方法嘅嚇、即係如果你話可以揾得到產生熒光酶嘅呢一個基因嘅話嚟去做個改造，咁你可以即係真係做到一個令到嗰樣嘢唔發光變咗熒光啦。咁但係咧，就算咧，咁喺呢一個咁嘅新聞入邊咧，佢哋用嗰個嘅方法咧，相對比較簡單，但係揾到出嚟嗰個效果亦都比較直接。咁佢哋係即係呢一個團隊咧，如果冇記錯係 MIT 嘅，係啊，麻省理工嘅團隊。咁我揾翻嗰位教授，佢都專係做好多呢啲 chemical engineering 嘅題目嘅。咁佢就呢一度就用喺呢一個嘅即係玩呢個咁嘅熒光酶嚟去發光啦。咁你會見到咧，呢棵咁嘅植物咧，就佢哋自己玩出嚟嘅結果嚟嘅。咁即係一定有少少去調節過，令到你見到更加明顯啦。你實際上係咪真係做到咁光，另外一回事。佢係一個好黑好黑嘅房，揾個相機真係曝光曝得比較耐，咁啊令到即係曝得夠耐啦，咁你睇到好似好光咁解嘅啫。實際上個光度，如果你真係肉眼去睇咧，你發覺就其實好唔光嘅。 唔係，但我哋細嗰陣時，而家唔好玩啦。我哋細嗰陣時玩嘅就係夜光石喎。就綠色的全部都是咁咧，就你平時睇唔到嘅，但係你匿埋一個被竇入邊咧， 係啊，我都試過扭嗰啲五毫子扭過嗰啲咁嘅彈彈波係個熒光， 唔係咯，我哋咪嗰陣時玩呢啲咯，係啦，即係 跟住擺喺個喺上緊堂擺喺個擺喺校樓袋度睇到係光嘅喎，咁樣係跟住俾老師收咗人嗰啲啦，咁嗰種咧就係佢要首先吸咗外 要吸個光先， 然後佢慢慢好慢緩慢地放翻個光。 但係呢個就等於頭先你講個冷光嗰個咯，唔熱噶， 係啦， 嗰個 熱嘅， 唔熱嘅，完全。 但係亦都係光，但係就唔夠光嘅。咁但係呢一個咧我要即係講呢種熒光酶發出嚟嘅光咧，亦都就唔使你開頭自己去幫佢叉電先嘅。係咪需要將佢擺喺陽光下曬，然之後夜晚先放光出嚟？唔係呢回事。佢係真係透過可以消化自己身體入面嘅一啲嘅食物能量，就放出嗰個光出。 咁呢個完全唔同嘅喎，頭先我哋講緊嗰啲，譬如夜光石嗰啲，或者嗰只 要有嗰種， 因為頭先你講我收尾記得啦。你唔曬過佢，佢係冇光嘅。 係啦，你唔曬唔得噶嘛，你一定要即係我要話擦一擦佢咯，擦一擦啲光落去。 咁嗰個係咪自然界電芯嚟嘅？ 我又不算是，因為它的原理真的純粹吸光放光源來的，就不是真的去到電那個層次的，只不過它就是那些光就會因為它那個分子裡面的結構緣故放得比較慢，它就比較一個長的 lifetime 慢慢放出來，就不是立刻放出來， 即是換言之它不是反射的，它吸了之後 它真的吸了下去， 吸了下去慢慢 吸了下去，然後就放出來，都是以一個那個的分子入面的能量，但是它慢慢地放出來的，但是這裡呢一度咧，佢完全就可以借助翻自己自身嗰個嘅新陳代謝嘅原理嚇嚟去放光出嚟。咁呢度要講下，無論動物、植物，佢自己點樣係消耗自己身體嘅食物嚟去釋放能量咧？咁可能大家依稀有讀過嘅，我就算我自己喺初中至高中讀生物科嘅時候咧，嗰啲咩 ATP 變 ADP 啊，點樣係將我哋身體嘅脂肪或者糖分去燃燒，跟住即係總之或者個能量嗰個單元就叫 ATP 啦。咁點樣拆散呢啲化學鍵嚟去釋放啲能量啊？咁樣啊？點樣點解又會有？時候累積咗啲乳酸啊，諸如此類。咁其實就算植物咧，喺呢一度都係，佢本身新陳代謝都要即係借助呢、這個即係、就是、ATP 啊，透過去分解啲 ATP 嚟去將啲能量去放翻出嚟啊，維持佢自己嘅新陳代謝需要。咁正正咧就係喺翻呢一個嘅 ATP 佢拆散嘅過程。 咩係 ATP 啊？ 你可以理解做一啲即係講個名出嚟，我自己都噏唔出嗰個全名啊，因為我自己拜科唔好啊。但係基本上就喺、是、如果讀得拜科嘅即係讀得生物學，一定就好清楚佢係身體入邊嗰個嘅能量嘅基本貨幣嚟。 哦， 嚇，基本貨 幣單位 嚇、啊，即係你有幾多粒呢啲咁嘅嘢，你就有幾 ready 去釋放能量，去爆發出嚟咁樣樣嚇。咁、如果睇翻成個化學反應，基本上就係咧。呢一啲咁樣嘅能量貨幣結合埋氧嚇、啊，再如果佢喺佢嗰個嘅植物嘅體內有一啲嘅醛類嘅一啲 aldehyde 呢咁樣嘅化合物，透過呢、這、一個熒光酶嘅促使咧，佢會被降解，即係分解，會出咗一啲醋酸同埋一啲水呢啲嘢出嚟。同埋光、大部分嗰啲能量就唔係用熱嘅形式放出嚟、就用光嘅形式放出嚟，而且放出嚟個光嘅效能係去到80-90% 嘅 好高效益啊！ 咁剩翻10%，你如可能係一啲比較 random 啲，可能真係熱能咯。咁、所以佢係反而大部分嘅係光，少部分嘅係熱。咁對於我哋嚟講，人類嚟講，我覺得好吸引嘅呢個數字、因為我哋人類搞咁多科技照明系統咧，都出唔到呢個咁靚嘅數字嘅、你問我 而家出到 LED、或者甚至乎即係你激光做唔到咁嘅效果，佢哋個照明效能，你始終即係。就是因為能夠提升到放光的比率，所以你就可以做一粒即係更加慳電的一個咁樣嘅燈膽出嚟。但是咧，如果佢係可以去到仿效生物層面嚟講咧，你亦開闢咗另外一個途徑咧，嚟去更有效地去做一啲照明系統。咁接住嚟問題就係話，我哋去了解咗呢啲背後嘅生物效應之後，我哋點樣去 boost 佢啦？因為我哋即係頭先點解要咁沉，又要講啲我自己都唔係太熟嘅嘢咧？就是、因為即係好想大家知道，就係話我哋就已經對於呢一啲熒光酶，佢點樣令到呢一啲咁嘅生物喺新陳代謝作用過程之中去發光，我哋有個好基本嘅認識。於是乎，我哋可唔可以透過介入呢種咁嘅化學反應嚟去提升呢個放光嘅效能？咁、結果呢班 MIT 教授佢玩得好有趣。咁佢點樣呢？如果呢一個植物本身佢自體產生嘅熒光酶唔夠，我加多啲俾佢啦。咁佢點加呢？佢原來正正就要揾支真係要揾支毛筆油上塊葉嗰度嘅。要外即係、就是、好似你搽藥油、搽藥捽字打酒係外用嘅。咁然之後咧，你又希望嗰塊葉吸收入去，因為如果呢只咁嘅熒光酶淨係喺嗰個葉嘅表面係冇用，佢一定要吸收入去。咁、大家都知道葉咧，你就唯有係葉底嗰度比較有效地去，即係有啲開氣收氣嘅窿咧，就可以去谷入去。咁你點有效地去將呢啲咁樣嘅液態嘅呢咁嘅熒光酶去谷入去咧？咁佢哋再將佢擺喺個儀器入邊加壓， 加一個氣壓或者熒壓，夾硬將嗰啲熒光酶壓入去塊樹葉入邊。 哇！即係又 係。咁當然啦，你諗下，如果生物嚟講面對問題就係話你唔可以太大，唔可以太強，你有啲你過咗某一個位，你可能會整爛咗佢嚇，令佢唔可以繼續去運行。咁佢哋咧就可以咁樣透過咁玩法咧，就將個效能都提升到 20% 嚇。咁有啲數字可以講一講俾大家聽嘅就係而家咧佢哋做得到嚇我怎樣可以整一個強一點，它不是所有植物都可以這樣做，它數就數到三四樣植物，其中有些是 spinach 吃得的。 spinach 不是這個就是大力水都吃過的嘛，菠菜嘛， 可以做到熒光效果，也都可以你透過查多一些熒光酶類令它再光一點。它就說基本上可以維持到 3.5 小時的放光效果，但是出來的個光呢就很弱的，基本上你要做到我哋即系唔啊，同細路仔講唔開多啲燈啊，如果唔係壞眼啊、讀書咁嗰啲咧，你起碼佢就仲爭1000倍，嚇、即係個照明效果，即係仲係要比較長嘅時間，即係好唔夠光嘅。所以但係頭先嗰張相咧，係基本上長時間曝光咧，先至出到呢個效果。佢距離真係可以用一棵咁嘅植物嚟去喺街度照明，變成一棵即係唔使佈置嘅聖誕樹，嚇、變成一個閱讀燈。就仲其實好有排，但係呢個我會覺得係一個幾有趣嘅開始咯，咁而且咧，佢哋揾到個熄燈機制，熄燈機制就純粹就你都係好簡單，佢就去施加翻一隻會抑制呢一種熒光酶嘅一種咁嘅另外一種嘅。 咁啊，係咪有開關掣先？而家 係啦，佢就所以係啦，佢一次過整咗開關掣，所以係一個 biochemical engineering 嚟嘅。咁開掣就係呢一隻 luciferase。色製就是一種可以將 luciferase 抹走的一樣的物質，可以令到那個樹熄燈。你實際上運行咁都幾煩咯，你噴完嘢，跟住又要再噴多陣嚟去令佢熄燈，係咪？咁啊，呢個就係佢嗰個遊戲。咁即係呢度大概總結咗佢其實個研究嗰種，即係佢做嗰樣嘢出嚟，你可以話好簡單啦嚇。佢揾到一個機制，然之後揾到佢加強同埋熄燈嘅一個機制。咁以後落嚟個路向，你一定會明白就係繼續加強佢咯。維持更長時間咯，放出嚟嘅光更多咯，咁然後就最後做到一個實際照明嘅效果咯。但係我會咁講啦，就算佢最後做唔到呢個效果，或者有排先做呢個效果咧，這個技術本身其實已經有非常非常廣泛嘅科學上嘅應用，其實呢度要好值得講。頭先台長你提咗少少嘅，整嗰只熒光兔仔，而且可以用基因層面去整咗。咁如果我哋有能力係整到佢係任意某一部分係熒光，咁其實會好有用嘅。過往咧係你如果要追蹤一個喺人身體上面嗰啲生物化學反應咧，你要用到一啲放射性同位素。譬如話大家咧唔知道有冇試過去照，有啲人照胃咧都要飲杯嘢嘅。 有呢、這個仲咪仲要幾咩幾多幾多閃，即係要幾長時間唔食得嘢添啊啫嘛！ 即係呢個點解咧？因為胃本身咧，你走去就咁照 X 光咧，個反應好弱嘅 嚇， 即係因為好容易，因為個胃對於即係 X 光好容易射穿，好透明，你照到好多骨，個骨承受咗 X 光，你都未睇到你個胃個影像。咁所以咧，你要做胃嘅顯影咧，你就要而家現存嘅科技咧，你要飲一啲放射性嘅嘢落去嚇，令到嗰個嘅底片咧更加容易曝光嚇。咁你基本上你個胃就係 radioactive 啦，放光啦嚇。咁一般嚟講用呢啲手段，但係咧如果你係可以透過呢啲熒光蛋白酶咧，咁你會發覺咧，我哋可以做到就係話一啲顯像顯影嘅一啲效果可以做得更加好啦，即係唔係淨係呢個熒光兔仔玩玩下咁簡單啊，淨係將佢個皮膚基因改咗做，或者會唔會淨係改去某一個特別嘅部分？可以係體外嘅，可以係體內嘅，或者一啲任意嘅生物化學反應，我想追蹤佢嘅時候嚇，尤其是一啲生物化學反應啊，如果嗰只係一個熒光嘅，即係一個有牽涉到蛋白質嚇，而你又加咗啲咁樣嘅蛋白酶落，即係呢啲咁樣嘅熒光酶落去嘅時候咧，就令到你好容易去 mark 低咗邊一個係你想追蹤嘅嗰個分子。咁其實呢一種我即係可能會有啲嘢係偏差，但係以我嘅印象中記得就係話咧，嗰種對於分子做 labeling 熒光嘅技術係攞過諾貝爾獎嘅。 近年的、哦、近年那個、嗯、我都覺得是一個 很偉大發現。其實所以這裡有些東西是講回轉頭的， 現在我們好像講過了， 不奇的，即是我們即是老了，記性差了、嗯、但是這一種即係可以呢度帶出一個信息，就係話啦，呢種咁嘅熒光技術咧，係可以做到比較仔細嘅一個地步、嗯、而且可以去到一個有能力去做到一個 microscopic 嘅層面，幫助我哋去追蹤一啲生物化學反應。咁呢個最大價值喺呢一度。 唔係，但係我仲可以甚至咁講你，因為嚟緊我哋做緊呢樣嘢係基因啦，或者係一啲酶啦、enzyme 啦。 嗯， 但係我哋即係將來咧，如果有足夠嗰個科技，我哋可以抽取入邊嘅成分出嚟。去形成一種物料噶嘛， 係嚇，亦都係啦。咁、啊、另外就係譬如話，我去基因改造嘅時候，我令到只係某一種我想觀察到嘅物質，佢係會產生熒光嘅。咁、 嗯、 於是乎，好容易就睇到你見發光嗰堆咧，就係呢一類嘅嘢嚟噶啦。 嗱，舉個例啦，譬如而家你見到呢度咧，就兔仔咁樣噶嘛。嗱、嗯，佢手抱嗰陣時候，佢冇 嘅， 冇噶，佢系打某一隻，我記得應該係打藍光落去先變到綠。 你就會睇到 嗱咁。佢而家隻眼都係綠噶嘛，咁我就要做一樣嘢，佢眼唔係綠嘅。 嗯， 嘅將來做到佢只係佢隻兔，佢隻耳仔兩，即係對耳仔先至有呢個光嘅。咁、 嗯、 慢慢其實我哋就可以收窄咯。 嗯、 收窄嘅就係、是，咦？如果譬如話我食落去咁樣，嗱，我哋頭先都提過啦，雞食放光草嘛。咁放光草食咗落去個肚會發光，咁你又幾好咧？係嘛？咁你即係你 呢個但係有啲遙遠啦。即係個光度始終好弱嘅。但係即係我哋主要個作用咧，唔係話照明嗰個作用，係真係攞嚟做 labeling 嚇， 攞嚟去辨認嗰個作用就好有用嘅。即係呢一套咁嘅嘢。即係所以呢個熒光酶喺呢度，即係借呢個題目嚟去介紹，就係其實已經有好多。現在已經出現了去幫助、生化實驗的一些手段，其中一種就是這種熒光顯影的技術、 嗯 啊、變成就即它好的地方就是說、你用一個放射性元素會更加麻煩，因為放射性元素呢一來去放射性你會擔心怕污糟，二來就是呢你眼是看不到放射性的射線的、 嗯 啊、你一定要透過其他間接的、就是、方法來才給你一個、就是、second time 的觀察結果、 嗯、 但是這種這樣的熒光呢你是就算你不是用自己肉眼看到，你用一個電眼來看都可以立刻告訴你誰是那個熒光， 這個不止人眼，你電眼 是的，因為其實很多時候這個熒光效果可能太弱、 嗯、 人眼都未是很看到的，你反而是用儀器去觀察呢就都可以立刻呈現到將個影像即刻變成一個即係。 喂，忽發奇想，如果你呢樣嘢做得勁嘅，將來係咪唔使照 X 光？ 嗯，我又唔敢講嘅，睇下你要，因為你好多時照 X 光係照咩部分啊？你照骨啊，同照你其他即係部分，又另外一回事啊。咁我就會話即係起碼你可能有一啲多一個照明嘅途徑啦。另外就是在你玩一些更加細型的微生物的那些研究裡面會更加多的手段、 嗯 啊、我覺得這個暫時的價值大一點，如果不是你純粹玩就是說 令到第時可能是有個、不要說兔仔啦，可能是有個人去發熒光，我可以純粹玩的政府而已 有人肯給你製才行的不是我講的，譬如說、啊、不過這個不要講啦，因為講了就變成講時事的了，就是這個隱形的問題啦，不說了、嗯、今天那就即係總括嗰個大原則就係、是、咧，而家即係科學家對呢樣嘢個興趣咁大咧，其實就係咪想我哋嗰個能源嘅消耗度減低咧？ 我覺得算是的、啊、即係點解我哋一定要去再追求高啲嘅嗰個嘅 能源效益？ 即係、啊、能源效益同埋嗰個可以喺街度都可以用咧，咁嚇咁都係你取代咗你而家嗰個電力系統嚇，咁、又可以諗下。其實而家我哋用喺街燈照明系統咧，都仲係用緊好多好唔即係好 浪費、 好浪費能源嘅嗰啲咁樣嘅燈，即係而家可能比較用交通燈就用多咗 LED 啦、 嗯， 以前都未係嚇，咁、啊、可能你話再以前啲嘅嗰啲高速嗰啲公路燈用嗰啲立燈添啦嚇，嗰啲亦都係啲肥即係比較即係佢係好光，但係就亦都係比較嘥，即係都係好嘥電。咁最好就係即係利用到呢啲咁樣嘅熒光效果。你可能話我呢度話照得個3.5小時有咩用咧咁嚇？咁你又可以諗下， 對於香港可能不是太有用，但你可能話慳得幾多得幾多啦，但譬如話可能在某個北半球比較緯度高啲嘅國家，夏天嘅時候，你唔好話一隻英國啦、蘇格蘭啲地方啦，夜晚得個四個鐘，咁就夠用噶咯。 係啊，係啊，有啲真係得光。 當然調翻轉去，冬天又好漫長啦，係咪？ 咁唔係我去咩？我嗰陣時記得喺荷蘭時候啊，夜晚十點鐘都光啊， 係，跟 朝早六點鐘又係光過 嘅。嚇、啊，咁係夜晚，我記得我啱呢個假期去到蘇格蘭嘅時候，十一點黑齊咯。跟住去到兩點鐘又光又天蒙光 咯，兩點鐘天蒙光啊， 係啊， 咁堅， 係啊，即係我即係去到 咁理論上佢哋嗰度好慳電嘅喎， 即係夏天可以係啦，不過夏天都好涼嘅，其實就咁即係呢個題外話啦。咁但係嗰種未來個應用就係一定係走呢個方向嘅啦，即係將佢變成一個 engineering。將一個生物上，其實我哋咧今日嗰兩節講嘅主題咧，都係會同呢啲咧利用生物原理去參考佢哋，然之後去變成將佢 scale up， 變成一個未來可能會實現到嘅一個大範圍人類嘅應用。咁呢一個係其中一個啦。 咁呢個亦都俾到我哋啟示嘅，就係、是、其實我哋去做好多發明啊或者設計咧。我哋其中一個來源應該係嚟自大自然，自然界 嘅。傳統你話有一個都係叫仿生學嗰、那個原理都係嘅，好多嘢就將佢大自然做乜，你就跟住做乜咁樣啦。簡單啲就係話有人覺得風巢佢嗰、那個疏氣個空氣調節效果比較好， 咁你建築咪要學 建築嘅時候就去學咁樣嚇。咁、但係就我會覺得就如果純粹淨係抄咧，就未係好夠科學嘅。你真的要將它了解曬背後，點解佢能夠做到咁嘅效果？咁先至可以去做得到，即係先至可以去用咧，先至可以再可以會俾到更加多廣泛大範圍嘅應用出嚟。咁但係呢度咧，其實我又有個少少離，即係最後有少少離題嘅問題，我自己都諗唔通嘅，就係、是、大家都可以一起去諗下就係、是。其實我不係好明點解大自然會整到有啲嘢會識，會咁樣放光。 咁大自然好奇妙嘅、大自然。 即係你話係為咗交配啊，定係為咗？ 即係你講係喺進化上佢有啲乜嘢嘅好處？ 令到佢有啲咩優勢？佢係要覺得最後留翻呢一班會放光嘅喺度咧，係、即係應該就係話，可能你問螢火蟲嘅祖先，可能好多都係唔放光嘅、但係點解有一班放光佢特別容易留到喺度嘅咧？係放光有時呢啲可能係令到更容易成為目標嚇、被捕食，但係同樣就係、是、你都可以話哦，原來佢更容易可以辨別到同類嚇、甚至乎去繁殖咁樣嚇。咁、究竟邊一個因素係點咧？我自己亦都無法去答，但係即係我只能講嚇，大自然非常奇妙，整啲嘢無端端有光嘅。 係啊，仲有一個好似係咪深海都有啲 深海都係嘅， 有啲深海 明明喺好深海，大家都 即係佢冇光嘅需要咧，但係點解佢發光咧？ 嚇佢最後佢個視力退化到好微弱，佢淨係睇到光暗，但係其他好清楚嘅睇唔到，但系佢就結果都系要做啲放光嘅效果。咁其實呢種熒光魷魚都係呢啲，即係我唔講邊間有得賣咧，大家自己上網都 唔好啦，唔好食啦，即係你知道啦，即係你試一兩啖，但係你大家瘋狂一路去食落去咧，就呢啲嘢遲早又係冇 Q 曬噶啦，所以就 其實貪得意嘅就即係你話呢啲嘢係咪？ 唔係，我又見過一隻咧，就係魚係刺身嚟嘅。是荧光王鱼来的啲肉啊， 咁都几恐怖啊！ 唔系咁你 揾支荧光笔游过， 好似系啊，我见过噶，不过即系好唔好食嘅，另外一回事咯吓。好啦，我哋第一节结束，第二节翻嚟咧，我哋都系讲一个即系相同嘅 生物 会放电嘅生物。OK，